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13集，龙申大战阴雨。龙申在世间千百年，也看了千百年的人性。凡人在尘世之中打滚，为了柴米油盐、功名利禄而执着终生。人性总在黑暗与光明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极化。正如危难之际，有挺身而出、舍己为人的英雄，也有贪生怕死、在背后捅刀子的小人。同样是人，死后身躯化为齑粉，唯有魂魄残存于世。有些人的灵魂便似那星辰之辉，虽时隐时现，却始终不息，以微弱之光照耀漫漫长夜。俗世中大多数人性就像时间凝固在日出前的那一刻，晦暗恒长。许多人就如成员一般，以为这天是晦暗的，地也是晦暗的。可也有一些人，哪怕数量少，仍旧愿意自己去发光，成为引领日出的启明，为其他人能看见山河瑰丽而奋勇上前，为天地染上一抹温暖的光芒。龙申曾为人性的凉薄而失望，只因他看过太多背叛与杀戮。可他也见过那些不畏艰险在风雪中前行的灵魂。天地万物生而为人，并非为了体会悲惨与痛苦，而是为了以人类的灵智听风看雨、唱歌写诗，感受欢欣愉悦、人间之乐，感受那些只有人类才会拥有并为之追求终身的感情。而现在还有一个人叫他师父，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当一个更好的人。哪怕龙申觉得自己给不了他想要的，对方也从未因此自暴自弃。魔压一点点增强，龙申周身的罡气却一点点被压缩，很快就仅剩薄薄的一层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压碎。连带龙申看上去也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不可战胜，成员对他的畏惧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轻蔑与嘲笑。 现在我也不需要你们另眼相看了，只要有阴雨先生在，我将会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，可以翻江倒海，可以左右这个世界。你看看你，龙申，我忘不了当时你看我的眼神，那个眼神就像在看一只蝼蚁，好像随时都可以捏死我。但现在呢，你还不是得听凭我的摆布。 伴随着成员疯狂的言语，加诸在龙申身上的魔压越来越重，龙申几乎可以听见魔气嚣张疯狂的叫嚣。只要他有一点点破绽，那些魔气立马就会钻进来。而在成员的身后，一个高大的影子若隐若现，透过重重黑暗迷雾，龙申与那双眼睛对上。他看见一名老者坐在斗室之内，四周是无穷无尽的虚空，虚空之后，星河之后，则是无边无际的血海。视线所及，浓稠的血液蔓延开来，令人作呕的铁锈味萦绕不去。四处都是杀戮、仇恨、背叛，人类用最残忍恶毒的手段自相残杀，头颅与肢体在血海中沉浮。魔物隐藏在黑暗边际，露出狰狞的笑容。一轮红色的圆月在黑暗尽头缓缓升起，深渊与血海相连，魔物张开血盆大口，将血海中的肢体逐个吞噬。 哀嚎与哭叫声不绝于耳，声音中带着痛苦到了极致的绝望，尖利惨绝，透过重重虚空，穿过混乱时间，直刺入心脏。 龙神，龙神。 老者微微张口，声若蚊呐，却又重如锤，沉沉地击在龙身耳膜。 龙君， 那或许是出自宋志存，又或许是出自特管局其他人之口，重重叠叠，令人熟悉而又陌生。 老大， 那是何玉的声音，还有看潮声、钟于一。龙身曾经带他们无数次出生入死，转危为安，但如今他们也都沉沦血海，无法自救，只能遥遥望着他，充满痛苦与绝望。 师父， 还有一个人，面目模糊，看不分明，但那声音他绝不会忘记。唯有那声音穿越层层魔障，尸山血海，从红月遮天下，遍地残骸中传来，令他绝不会认错，却也似泰山压顶，直接压在他的心头，也压碎了他最后一层罡气。龙神微微一震，嘴角溢出鲜血。龙神似乎有些坚持不住，手中剑光蓦地也暗淡下来，魔气窥见空子，立马不由分说窜入剑光，缠绕住他的手腕、手臂、肩膀、脖颈，直至整个人都被黑气包围。程元张狂大笑，双臂一挥，所有魔压霎时汇过去，拼命吞噬着这难得的猎物。程元背后的黑影也因此身形暴涨，面目越来越清晰。就在程元胜券在握之时，却看见黑气之中白芒陡升，虽然只有一点光亮，亮度却几与星辰媲美，夺目耀眼，令他无法直视。程元忍不住眨了眨眼睛，便是这眨眼的一瞬间，白芒飞速暴涨，由一点扩散为一片，破开茫茫浓郁的魔气，当头抡向程元。程元只觉森森杀气扑面而来，澎湃若海，令人无可抵挡，忍不住退了一步。然而白光所到之处，魔气已经被搅碎四散，化为齑粉。半秒之内，程元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他恍然明白龙神刚才的表现完全是在故意示弱，而他竟然被骗了过去。这个念头刚刚在脑海里浮现，白芒已经到了他眼前。程元只觉身体一动，视线所及之内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白光劈为血肉，与魔气一道飞散在空中。龙神太强了，原来他依旧不是他的对手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程元如是想到，而后眼前一黑，所有意识均消亡无踪。他的灵魂早已被魔气吞噬融合，而今魔气又在白光中被尽数荡尽，周而复始，一切回到原点。程元的野心欲望不过是一场雾里看花的幻梦。然而龙身还未停下来，穿过时间错乱的遗迹，借着敌人刚才为了迷惑他而制造的魔息，剑光破开空间的局限，从此处到彼处，从此时到彼时，宛若万兽之王一声咆哮，借居栖息在阴暗角落的魔气匍匐求饶，瑟瑟发抖。强大的威压并不为任何人停留，他扇动着华丽璀璨的尾羽，掠过星空，湮灭尸山血海，扑向黑暗终极的始作俑者。虚空尽头，斗室之内的老人蓦地睁眼，白光倏然而至， 从他的眉心刺入贯穿，瞬间光芒大盛，将所有黑暗全部逼退在领域之外，阴影自惭形秽，杂乱的魔气哀嚎哭泣，仿佛末日降临。老人面色狰狞，将白芒一寸寸逼出。 龙身， 他大喝一声，周身魔气暴涨，白芒被狠狠弹回，时空这边的龙身后退了两步。但白光须臾化为火焰，退回的瞬间轰然爆炸，将老人裹挟卷入，宛若红颜烈火，焚烧世间一切邪恶。 我的分身！ 哀嚎声从虚空的另一边穿透过来，在这间屋子里余音缭绕，反复回荡。原本成员站立的地方已经只剩下一堆灰烬，那些被他戕害过的灵魂也与他一道灰飞烟灭，不留半点痕迹。然而对他们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解脱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